第95集谋划。 如此半个月后，宁远县假山会，徐雄元正在同刘岩说着话，他的神情很是亲密，显然已经非常信任刘岩。赵州在一旁问道， 前半个月陈家挖出了金矿，整个京湖南都掀起了挖矿的热情，刘兄，你为何拦着假山会的人让其不去挖矿呢？ 金矿银矿虽是让我等眼馋得很，但这里是京湖南，势力乱得很，就那些地方豪强，连皇上都奈何不了他们，我们假山会暗中蛰伏便已艰难，又哪里能比皇帝还要能压住他们？这种情形下，哪怕我们也挖出了金矿，最后还得被陈家他们抢去。 很有道理。 徐雄元也觉得很有道理，但这句话中暗藏的他比不过皇上的意思还是让他非常不高兴，他对着刘岩的笑也淡了下来。 这些豪强还真这么厉害？他们也有兵马？ 他们没有兵马，但家中的家仆和佃户加在一起就有两三千余人，而且他们背后与官员的关系错综复杂，千丝万缕，正是仗势欺人，仗势做大而已。 两千人家仆又怎能比得过我徐雄元五千精兵？那小小商户都能霸占一个金矿，那我徐雄元这五千精兵一出，抢占着金矿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？ 赵州好像是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一样，将徐雄元在心中所想的话给一字不落地说了出来。 那怎么可？这些本地的豪强都有或亲或远的关系，将军要是想强占金矿，那和陈家有关系的人都会群起而攻之，官府也知晓了将军所在，说不定就会派兵围剿我们，更何况这样行事岂不是和土匪无异？ 徐雄元和赵州对视一眼，一同想着，这个刘岩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书生迂腐了，这哪里能叫抢呢？就算是金矿真的到手了，那也只是陈家对他们的孝敬。他们不约而同略过这个话题，笑着安抚着刘岩，其实心里已经在想，那个金矿到底值不值得他们冒着被官府发现的风险去抢了。 要是派去京城刺杀皇帝的人成功了，那就好了，要是佛祖真的存在，应该庇佑的是我这条真龙，就让京城的人刺杀成功吧，最好狗皇帝就可以这么死了。只要狗皇帝一死，朝廷也没功夫在意假身会了，皇帝没有子嗣，那些宗亲我就不信他们乱不起来，而一旦乱起来，就是我徐雄元这条真龙崛起的时候了，到了那时，别说陈家的金矿了，整个天下的金矿都是我徐某人的。快哉！ 因为有油粮有钱在，托刘岩的福，短时间内假山会当真没发现本地粮价上涨的事。五千人的士兵口粮不算多，徐雄元目前还没有感到压力，他暗中缠着本地豪强手中的矿山，特别是闪着金光的金矿，很想就这么抢过来。但是吧，他到底是把刘岩说的那些话放在了心里，即便京湖南有天险，但要是本地豪强联合起来，再加上周边的守备军出动，他这五千兵也不够看。徐雄元只能暂时按捺住蠢蠢欲动的心情，耐心等着京城传来消息。而在这等待的过程之中，刘岩反倒是逐渐得到了他的喜欢。赵州却隐隐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时不时询问刘岩， 朝廷的反腐活动力度当真很大？ 面上看起来是反腐，还不是乱用权势逼人，上面的人说话，下面的人敷衍，最后只抓一些替罪羊，这就够了。大恒的那些贪官就是这么敷衍圣上的。 刘岩真情实感地怒了，他的这副样子看在赵州眼里，赵州也不好意思继续问下去，只想着可能是因为金湖南这片太乱，要么是反腐人员还没到，要么就是地方官员已经敷衍上去了，所以才没闹出什么大动静。虽然这样想也算合理，但他还是有些不好的预感，右眼皮一直跳个不停，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。又过了几天，派去刺杀皇帝的人回来了，这些人狼狈极了，一回到假山会就累倒在地， 徐雄元心急得不行，表面功夫也做不到了，站在刺客旁边催促道： 怎么样，刺杀成功了吗？那狗皇帝死了没有？你们怎么就只剩下这几个人了？ 刺客头目喘了一口气，缓过来之后才高声大笑： 哈哈哈哈，那狗皇帝被我们给射伤了，怕是就要命不久矣了。 徐雄元大喜，拍着刺客头目的肩膀仰天大笑： 干得好，天助我徐某人也。这下子怕是朝廷再也管不了反叛军了，金矿抢就抢了，谁还能奈何了我。 徐雄元让仆人赶紧把人扶起休息，主夫人做了上好的饭菜，打算好好热闹庆贺一番。宴上众人把酒言欢，几杯酒水下肚，赵州就听见不远处两个门客在抱怨今日家中买不起粮食的话语。赵州眉头紧皱，他身边坐着的刘言看了他一眼，抬袖悠悠给自己倒了杯酒水，关心道： 赵兄为何面带忧色？ 哎，刘兄不知啊，今日由你带回来的粮食这几日就快用完了，军饷一旦没了，士兵就会慌乱。我前些日子派人去收购米粮，结果这才知道城中的米粮竟然涨价了。 涨了有多少？ 涨为原本的三成。 赵兄，你家中不做这些营生，应当不知道这涨价是在正常范围之内。 这已经涨了三成了，这还是正常之内吗？ 自然，最近京湖南矿石之多的消息应当都传了出去，这些从江南来开粮铺的人难免以为整个京湖南都挣了笔大钱，商人逐利是本能。 哎，希望如此吧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